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上周经历了我人生中基本上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通宵了一晚上完成的作业，第二天下午就要交了，结果却因为电脑突然死机，导致功亏一篑，当时真的特别痛苦。不过好在老师非常理解的给我延长了一周时间。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去年让无数毕业生崩溃的有恒之蓝勒索病毒事件，希望大家以后都养成及时备份的好习惯吧。 我也想能轻松一点，我也想和糖出去玩，如果墨水灌得更满，如果铅笔削得更尖，是不是就能把灵感自传？嘿，我还是没灵感。嘿，作业还没做完。太阳当空调，花儿又想要对我笑。 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在每周三辣妈正传环节当中会出现的，也是我们的辣妈代表雅娇，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雅娇。 当然在嘉宾席依然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资深的早教专家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大家好，我是 LC。 哎，今天细心的观众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些的变化，当然现在因为是如果是全屏大镜头的话，我们的面前依然还是有两个小镜头，可是如果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全景的话，会发现好像我们面前空出来了一些，因为以往我们直播间会有那个支架的话筒， 嗯， 现在没有了，非常神奇。我们换用了这个噔噔噔噔很小的一个迷你话筒，就是如果不仔细看可能都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存在， 这样就彻底解放了我们的双手，想要展示啊，想要叫你们玩游戏啊，单品啊，都可以完全没有束缚，解放双手了。我们今天到底在直播间要聊什么话题呢？看到我们屏幕下方的标题可以看到关于孩子自私这个话题。 嗯， 为什么要给自私加一个引号？是因为很多时候自私是大人认为的，而他是不是真的构成自私这个词儿了，以及这个词儿扣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或者扣在别人家孩子身上是不是真的合适，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推敲和讨论的一个话题。 没错， 所以如果你最近也正在面临说认为自己家孩子好像没有那么大方，感觉有点自私，或者你看隔壁家的小朋友已经不爽很久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先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春天到了，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关注到孩子身高发育的一个问题。反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是那会儿青春期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在每年春天来到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春天到了，长个的高峰期又来了，然后赶紧给你买什么，买个小公鸡炖点汤啊，然后里面一定要放点人参啊什么，这会儿一定要补，补完了以后就可以长大个， 不被流鼻血了。 就还好，就是而且那个参呢，就是不是那种老参哈，就那种比较小的参，然后切成小段了以后还要强迫我喝完那个鸡汤把那个参嚼了以后咽下去。 哎呀， 总之有很多这样的手段。然后当然确实也听到很多老人说春天好像是孩子长个的一个黄金期，你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惨痛的经历吗？ 还好哎，我妈妈反正没有逼我吃人参哎。 人参太难吃了。LC 呢， 你看我这全年都补的状态才有了劲。 所以春天到底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长高的黄金期，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定论，或者说怎么来做才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长个呢？我们有一个视频要帮助辣妈酷爸们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啦啦啦，车笛吹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面的剪影，我又自大，我用自大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画介绍我自己。 大家好，我是太阳宝宝，进入春天后我的活跃度将会越来越高。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草，进入春天后我也发芽了，妈妈说我是在春天长得最快的一个季节。 我妈妈也这样说，每天就让我吃好多睡好多，春天真的让我茁壮发芽的季节吗？ 春天真的是让我们长高的黄金期吗？ 是的。这个问题来了，真的是好多好多人都特别关心的，就是春天真的是宝宝长高的黄金期吗？ 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知道为啥吗？我在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是1.74米，我大概是5月6月两个月份直接长到1.78.5米。4.5公分，我说了出去很多人都不相信。 哎，那你那两个月有什么感觉吗？你觉得身体有什么 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经常有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掉进悬崖的感觉，一下子惊醒。后来我去看医生，人医生告诉我说你是睡觉的时候长个了。 完了， 你 现在 肯定 是尿床吗？ 对，而且好多家长现在肯定会问自己的孩子，你昨天晚上做梦了吗？做没做那种掉进悬崖的梦？ 但是我不同意，我必须要经过黄医生的求证啊。 这个问题我可能会给大家很妙的答案，要看你住哪里。你若住南方，冬天跟这个春天的生长速度就不会差太多，但你若住北方，差别就会出来了。 我的天哪， 要带孩子跟北。 那您详细给我们再讲讲，我有点没太听明白。 有很多的研究，不同地方的研究都想知道说，哎，孩子什么季节长得比较高，比较快，就发现越是离赤道越近的地区做出来差别就不大。后来大家大概认为的原因是因为日照时间。那怎么证明呢？就是眼睛看不见的小孩，他的四季的生长速度就差不多，因为光线对他没有影响。那我们就这个看得见的孩子就会看得，就是阳光越多 那那段时间它就长得比较快。 但是我想到黄医生刚才说日照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听说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内就这个维生素 D 是对长高非常重要，那我们经常有家长给孩子补充这个维 D、就很有能够帮助到宝宝的作用呢。 维 D 肯定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它也肯定对我们的骨头的生长或者是骨头的骨质的密度是有帮助。好，那但是是不是补充维 D 它就可以长很高，没有研究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至少补了也不会有害处。 这个视频告诉我们一些知识点，我们来罗列一下整理一下、首先长高这个事情，为什么说春季大家会一般去理解它是因为万物复苏在生长生机勃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身高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有研究表明了日照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于长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家经常会说你要多出去晒晒太阳，合成一下维生素 D。 对， 所以维生素 D 这样的一种元素对于我们这个骨密度是有帮助的。但是维生素 D 补充了不见得它就一定会长得很高，这里面也有很多基因和遗传的因素。那所以刚才其实嘉宾也讲到说南方地区，也就是说日照持续比较充足的地方，它的生长期在一年四季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不会说某一个季节会特别特别的快的长高，某一个季节会不长高，反而在就是像东北呀、或者说北欧啊这样一些 比较远的地方， 对，这样的一些地区它会经历一个休眠期，就类似冬季这样的持续的寒冷，然后到了春季这种春暖花开阳光又复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蹭蹭长高的过程。 其实就是冰岛那种极点的，它有极昼和极夜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可能会，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地区的人他们有很多高大的， 对， 包括咱们国家东北的地区的人要比南方地区的人更高大一些，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原理。所以那春季长高这个事情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要过分迷信，千万不要像我妈妈那样一到春季就逼自己的孩子吃什么小公鸡配人参这样的很痛苦的儿时经历。但是刚才里面有一个主持人讲到说，就是发育期的时候在十六七岁，男孩子可能发育期稍微晚一些啊，十六七岁长个的时候晚上会做那种掉下悬崖的梦，你们做过吗？ 做过啊，做过，我经常会做那种，就是走着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自己失重了，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失重了，经常会做这样的， 然后就突然醒过来了。 对， 那个其实就是你的骨骼在发育在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 我好期待，我这个梦只停留在大概小学六年级，然后我看，因为后来我看了一下自己户口本，在六年级的时候已经长到一米五六了， 现在 一米六。结束的这种梦， 允许我不慌乱的笑了。可见你还没有满二十三啊！俗话说，二十三还可以， 我还有机会， 对，有机会。既然聊到长高了，一年四季这个春天这个辟谣这个事情哈，我们也做了，告诉大家原理在哪儿了。那还有家长会说了，那好，一年四季这个变化不大。那行，咱们来说说睡眠时间。老人家会说了，什么子时啊，什么午时啊，这那的，什么晚上十点之前一定要进入深度睡眠呀，因为此时此刻哪些脏器啊在排毒呀，然后你会长高啊，这那的。所以会有些老人家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就会把孩子摁到床上，你必须给我睡觉。 对。 而且每天你要睡够多少小时， 对， 才能长个。 对，我突然想起来我婆婆。 每天都会算我们家孩子睡了几个小时，睡啊，我们家孩子睡得晚嘛，今天十点睡的，你第二天早上八点起，好吗？这睡了这是几个小时？十个小时，好，那你一天得睡够十三个小时，所以你下午必须睡满三个小时，睡不满我就哄着你使劲睡，必须睡满。一旦这一天睡不满了，就要跟我说，哎呀，你看呀，松果时间睡得不够呀，他会不会不长个呀？会不会不长肉啊？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没关系的。 LC， 你小时候有被强迫睡觉吗？ 有啊，但是我是一个意志力超坚强的人，然后 不睡就不睡。 我大人哄我，他们自己睡着了，我依然怒目圆睁，就是要跟你们对抗。 哎，我也是一个从小不爱睡觉的人呢。但是我个子也不矮，我有一米六六。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了。但是到底要不要？当然，孩子如果作息能够规律是更好 的， 对他各方面都是有利的。那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给他制定一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呢？我们也有一段视频，要让辣妈姑爸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孩子的作息到底要怎么来调整。 刚好我看到我们准备的一个地板啊，就是说，像我妈妈对我女儿就是一直强调她的睡觉，因为也不知道在哪儿看来的，就是几点到几点什么决定。 就恨不得在那点上就把他给摁到床上。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请这个黄医生来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好， 来 请黄医师。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的生长激素分泌的时间点。很多人都以为生长激素就是这么死板板的，一定就在这个晚上11点的时候就开始分泌哈。但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其实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个是跟你的熟睡期有关，第二是跟你的运动有关。这边没有特别的标出来，就是当你在运动的时候，生长激素也是会分泌的。嗯，所以先了解这个状况。我们生长激素不是跟着时间走，是跟着你的熟睡还有运动。嗯，如果要再加上第三个，是跟着你的暗灯光暗下来有关系。哦，当你睡觉的时候，当然灯光越暗越好，让它那个我们的这个褪黑激素会分泌，同时生长激素也会带出来。嗯，如果我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回家了啊，他很想跟你玩，你说不行不行，你要赶快去睡觉，其实不需要那么紧张，你让他晚一点睡好不好？我们如果说今天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玩到哇，玩到晚上凌晨12点，然后才让他睡，好不好？嗯。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开始入睡，进入熟睡期，他生长激素还是会分泌的。 对。 然后一路到早上，好，问题在这里。嗯。我希望他睡的时间要足够，所以他有可能会睡到隔天的中午，嗯、对不对？ 对、哦、对。 所以我们只要把握一件事情，刚刚第一个，我们的睡眠时间呢是可以有弹性的。第二个，我们睡眠时间呢是足够的。第三个就是记得早上这段时间灯要关暗，窗帘要拉黑， 要用那种遮光的窗帘。 对对。那如果这样子算起来，你每天都在固定的24点睡，每天都固定睡10个小时，而且你的灯光都够暗的话，够规律，够黑，而且够长，那么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你的孩子还是可以长高，而且是健康。啊， 这个很更新我们的观念。 谢谢。 对，那我很好奇，为什么运动就能长高呢？ 刚刚讲说那个表里面呢，其实我们一般人如果你去测他生长激素，大概会有2-3个波峰，而你去看那2-3个波峰，大概就是熟睡的时候跟他正在运动的时候。 所以这段视频也更新了我们的一个观念，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以把这段视频拿回家给你们家老人看呢，看很多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我只要保证我每天有足够长的睡眠时间，而且这一段睡眠时间相对固定，每天都是睡比如说8个小时或者每天睡10个小时，而不是一天睡4个然后第二天睡12个小时狂补回来，只要不是这样就可以。以及这一段长时间睡眠当中，我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我睡眠的这个环境营造出来是足够黑暗的环境，我的身体就可以正常的去分泌类似褪黑素这样的生长激素就可以了。其实成年人和孩子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打破了我们之前的一个误会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小孩子一定要在9点之前睡觉。 对， 9点如果不睡的话，他是不会分泌这个生长素的，会影响他长个子。嗯，所以我一直都很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孩子从小就不会在9点之前睡觉的。 他现在的作息时间大概几点？ 大概就是10点钟，大概11点11点睡，然后早上8点钟起，大概是这样。 其实算他的睡眠时间是够。 对，然后他下午还会再睡2到3个小时 ，OK 的，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就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就释然了， 完全释然，而且回去要把这个理论更新给家里的老人， 对， 让老人不要过多的纠结于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吧，这是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孩子长高和睡眠的一个问题。我再多说一句，我前段时间在。这么一晃也2年了，我在怀孕期间看过的唯一的一本所谓的育儿书籍叫做《怪诞育儿学》。我是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的，我很推荐爸妈酷爸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那本书。那本书就是打破了很多咱们传统认为的应该育儿的一些观念，其中第一章就讲到了孩子睡眠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作者他们全家生活在阿根廷，你知道他们那边南美那边的人其实就是夜生活是很丰富的， 对， 他们基本上整个城市的苏醒要到午后才会整个城市开始苏醒，所以基本上孩子和大人都会到深夜才入睡。所以他们并不会强求说孩子一定要在什么9点之前睡觉，不可能，因为通常晚餐时间是10点以后。然后再加上如果他们经常会有 party， 可能会到12点1点。 对 对, 对。 他描述的就是他的孩子和邻居家孩子在一起 party 的时候，就1岁多的孩子，到1点多就是已经边跳舞就眼睛已经不开了那种，然后家长也不管，就是随他自己想睡自然就会睡了，然后就睡到第二天的中午，其实都没有关系。当然咱们不会这么极致，可是就是这两个事情其实是可以 联系在一起的。 那这样其实大人会比较舒服，因为他是跟着你的这个作息时间来的，然后你不必要去为了他去调整你自己的作息时间。 当然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那些父母想让孩子早睡的心情，就是只有当孩子睡了以后，你的一天才真的开始了。 是的。 好吧，潮流风向标，我们再来在这个时段关注的最后一个话题呢，可能也是很多辣妈酷爸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宝宝攒肚和便秘的一个区别。可能很多没有当爸当妈的人都不知道攒肚是怎么回事哈。攒肚就是指孩子可能有几天都不排大便。 对，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便秘。所以我们要来先说一下攒肚和便秘的区别。如果孩子2到3天或者4到5天，有的甚至15天不排大便，但是只要他没有痛苦的感觉，其实他都是攒肚。母乳期间的孩子可能攒肚的可能性不太多，因为母乳当中食物的残渣不太多，所以他不需要往外排。那一旦他开始吃辅食了，就有可能会要攒肚。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来区别攒肚和便秘，以及为什么宝宝攒肚其实并不会痛苦的原因。 孩子攒肚子的时间都不一样的，有的是3、4天，有的是1天，还有的是10几天，甚至有的孩子15天都没有拉大便，最后拉出来的大便软软的金黄色的，是非正常的大便了，这跟大人的便秘是有本质区别的。大人知道便秘的痛苦，就算想用自己的感受来揣摩孩子，其实孩子在攒肚期间是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攒肚是发生在孩子出了满月到半月的这么时间段，也就是2到6个月，宝宝在这个期间消化系统由弱到强，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随着宝宝肠胃中消化酶的通过，肠道的蠕动也逐渐加强，对食物的吸收和消化也有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宝宝，由于母乳本来非常好吸收，且营养价值特别高，宝宝就会对其充分的吸收，所以食物的残渣遗留下来就非常少。大家都知道，人有了便秘才会排便，而这些食物的残渣下降到直肠，数量不足引起排便反射，所以就出现了攒肚现象，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孩子攒肚就变胖了，所以孩子丝毫没有难受的感觉，这跟便秘叫人肚子难受就拉不出来的感觉一点也不一样。等孩子在5、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食物补杂粮了，食物残渣就开始多了起来，攒肚现象已经消失了。但是孩子不大便，妈妈也不要过于放心，如果孩子出现喂养不足，或者奶粉喂养的孩子出现喂养不当，极有可能引起宝宝便秘产生，孩子就容易哭闹了。所以关注孩子的体重和情绪是最直接的方法，妈妈一定要记。 所以区别攒肚和便秘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观察孩子的情绪。如果他依然活蹦乱跳的，然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即使他不会说话，这种情绪是可以表达的嘛。然后以及他等到下一次真的排大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痛苦感，然后大便也是软硬适中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妈妈就是也不一定是妈妈了，很多家长他就是容易去量化孩子的任何一个行为。 对， 包括就是排大便这个事情，如果一天没有排都会紧张到睡不着觉。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如果你过度紧张孩子的任何一个细节和变化的话，你就容易给自己在养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包括我们今天即将要聊的这个话题，关于孩子是不是自私这个话题，很多时候其实有可能是家长给自己添加了太多的心理负担。 是的。 所以到底你们家孩子最近有出现过类似让你觉得有可能是往自私的方向去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把你家孩子最近让你头疼的一些表现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当做案例分析一下。那至于什么样的现象是，什么样现象不是，以及我们怎么来化解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今天在现场，我们的资深早教专家 LC 都会给各位辣妈酷爸们一些很棒的提示和建议。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进行每周三的辣妈正传，稍后回来。 三月里随处自悠扬，雨过魂一尽，风来特地狂。这首诗里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只要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柳絮咏》，说的正是北方春天多见的柳絮。柳絮以及杨絮漫天飞舞的时候看上去很美啊，实际上它们却是很大的过敏源，尤其是在干燥多风的天气里就更能助长这些飞絮的威风了。那适合这些飞絮生长的天气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天气温暖，阳光充足，并且要是再具备一点合适的风速，那就更适合飞絮漫天飞舞了。那从时间上来看，飞絮的高发时段是一天当中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那这周对于北京来说，尤其是今明两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7度上下，非常温暖，风力又不大，所以爱过敏的朋友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那对于北京来说，飞絮的高发期一般在4月的中旬到5月的中上旬结束，而今年呢，飞絮是提前上岗了，所以如果温度没有出现太大变动的话，飞絮也会比往年提前结束。那从本周剩下的天气来看，周五开始冷空气会影响北京，从预报来看呢，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还会下点小雨，当然气温和这几天相比呢，也会有更明显的下滑了，预计周六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16度，和今天相比将会有10度的温差，并且如果下雨了，在室外的体感温度还会更低一些，只是好处就在于雨水也能打落一些飞絮吧。那对于爱过敏的孩子来说，飞絮盛放期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咯。好了，这一期的辣妈说天气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会发炎的。 嗯嗯， 就是这两种观念吧，大概占主导， 都是担心孩子受罪嘛。 对对对， 其实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在大便的时候已经会纸盆了，就说明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已经有意识的，他就是在用纸的方式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 然后比如他要是两岁之前，两岁左右说话还没有这么顺利的情况下，比如他在小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声音，或者说一种游戏，就是因为他这时候是单字发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对 对，比如尿或者这个词，我就是你可以在他在小便的同时跟他一直，比如唱一首歌什么，其实有很多像软件像巧虎之类的，什么我要上厕所，上面有一首这个歌， 有些洗脑神曲， 非常洗脑。 对， 就是其实妈妈可以在就是小朋友小便的时候给他重复这个旋律，或者说给他一个有指向性，比如像大便纸盆那样，小便应该在哪边，也有这样一个每次都重复的非常规律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做几遍之后，下次在小便之前，其实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给家长一个信号，然后就知道了，我现在我想小便了，然后我就可以，大人就可以配合他了。 对，总之晨旭家宝宝现在已经给了一个很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先兆了，就是已经开始知道我要干嘛了。以及我干嘛的时候又会用到什么东西，它已经开始有一些关联了。相比你看，我就可以拿我们家孩子举例嘛，我们家孩子今天刚刚好1岁8个月，已经20个月了。他对于小便和大便这件事情，他依然处在一个我要玩儿，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我干任何，我现在要换尿不湿了。哪怕我已经知道清楚确定他已经拉粑粑了，我问他 Matthew 你是不是拉粑粑了，他不会说话，然后就跑走了，瞬间就不见人影，他就还处在一个对于换尿不湿很抵触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认为说他对于自行如厕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不会强迫他，我依然还是会定期去检查他的尿不湿。 但我们家孩子他是什么，他是跟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刚刚相反啊。他是小便的时候他知道给我们一个指示，然后他会站着尿，然后你拿一个容器去接就可以了， 他允许你跟他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就类似于已经接近可以自己如厕了。 对，他会告诉你我要尿尿了，他会他会不停的哼哼，然后你就去拿那个容器去接尿就 OK。但是他大便他是不会给你指示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大便的时候还要给他把尿不湿穿上，他一般会在吃完饭之后拉大便嘛。 所以 然后吃饭的时候是要带着尿不湿， 半戒尿不湿。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带尿不湿，其他的时候都是光屁屁的，因为他小便是完全 OK 的，他不会再往地上尿了。 1岁9个月的宝宝这样的一个程度，在很多妈妈眼里是很值得羡慕的了。 是的，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戒不戒尿不湿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家来攀比的。 对对对， 大家千万不要在小朋友之间去比较这样的事情，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的其实很有意思，他是怎么开始知道自己有小便那个意识，我要告诉大人的？ 因为是那个奶奶带他嘛，然后奶奶就很不愿意给他穿这个尿不湿，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们都是会给他把尿不湿脱掉的。然后最一开始呢，他就是尿的时候他就是会尿在地板上或者尿在那个地垫上，他会蹲下来尿，他一开始就知道要蹲下来尿，然后后来就慢慢奶奶告诉他说你尿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然后他就慢慢就开始，他要尿尿的时候就就指。 就是我觉得殊途同归。 对， 最后大家没有人到20岁还带着尿不湿。 是的是的， 还重复的次数够多。 对 对 对 对， 去重复使用你们家里面可以去接受的一种方式。 对 对 对， 但是不要太过强迫。 是的， 这就是我们给这位听友的一个答案，希望对你可以有所帮助。也欢迎更多的辣妈酷爸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辣妈正传的节目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孩子自私这个话题。其实前段时间我整理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妈妈来的一个询问的妈妈，她是这么描述他们家孩子最近的一个问题的。她说他们家孩子呢3岁，活泼开朗，但是作为妈妈的我发现他最近有一些自私和霸道。这是妈妈用的原话哦，说比如我给他买了酸奶，他喝了一口就放在一边，家长就故意逗他拿起来喝了几口，小朋友见到以后立刻咧嘴就哭了。我就问他怎么了，妈妈不能喝吗？宝宝说了，因为3岁小朋友小姑娘们已经很好的语言交流，他说你喝完了我喝什么呀。而且妈妈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结局大多是以哭闹收场。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么自私，我怎么能让他不自私？ 这是乐乐妈妈发来的一个求助信。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我自己也可以举出自己的例子。 嗯， 比如说1岁8个月的我们家的孩子最近就发生了跟各种人争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家最近来了一只小奶狗，我呢就从我们家孩子的玩具箱里面挑出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玩过的一个玩具的赠品。 嗯， 就是那种会叫的小狗，很小就这么大点儿，橡胶的那种，我就给了那只小狗，给他当做玩具。可是他发现那个玩具是他的，宝宝发现了，他就指着那个玩具跟我说，我说对，这个玩具是妈妈从你的玩具箱里面拿出来的，我说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给了他，是妈妈的不对。 嗯， 但是我发现你从来没有玩过这个玩具，咱们现在把它给小狗玩可以吗？他意思是我没了， 对， 这个玩具是我的没了。 对， 然后下一秒就开始咧嘴哭，而且是假哭。 嗯， 就是不流眼泪的那种。 就是这表达情绪的一种哭法。 对，我说明白，我知道妈妈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嗯， 但是咱们冷静一下。 嗯， 这个玩具咱们能不能给小狗？因为你根本不玩。 嗯， 咱们可以给他。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几次三番的抑制住了自己想要说你怎么这么自私这句话。因为这个话很多家长都知道不可以轻易说出口。 嗯， 但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很难免会就是脱口而出这样的话。 对， 因为在大人的世界当中，这就是自私的表现啊。 对对对。 可是我很清晰的知道，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只是开始对物权意识有很清晰的一个认识。 是的是的。 对 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辣妈伙伴们都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案例。 嗯， 对，我们家的孩子是我最近发现啊，他就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举动，就比如说他在玩玩具，或者玩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坐在旁边陪着他，我就看着他嘛，然后他玩没关系，但是比如别人跟我说话，比如说我老公或者我婆婆跟我说话，然后我跟他们答话了，而且声音很大，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嘛，然后我们家孩子就 然后还会拽你。 对 对吧，意思是咱们在玩呢，你怎么干别的事？ 他的那个心里话可能就是你在跟我玩呢，你怎么能跟别人说话呢？ 我们也 你是我的妈妈。 对对对， 你怎么能去跟别人说话呢？ 对 对，遇到过类似情况，包括经常会网络上看一种小视频，就是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小情人，就会出现那种很小很小小婴儿就会拒绝异性的家长把手放在妈妈或者爸爸的身上。 的 我们家儿子也经常会这样，就爸爸不可以搂妈妈， 对， 至少不能当着我的面搂， 对， 就把他手扒了开。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 对， 就不允许你们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妈妈是我的，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爸爸是我的，是我的爸爸。 嗯，对对 对, 对， 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对， 他比如小朋友在，当然这是比较早一阶段啊，10个月之前，他可能都以为他跟妈妈是一体的，他不能接受有人跟他分享妈妈这件事情。 嗯 嗯，但是也是提醒妈妈们，就是还是要在孩子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大概1岁半左右，要让他知道就是爸爸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对，有必要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对，三角形的，我说有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嘛，爸爸妈妈和孩子， 对， 每一边的距离是等距的， 一定是等边三角形 才是最好的关系。 对对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 对对对， 1岁半左右有必要让孩子知道 对 父母的关系了。 对， 爸爸妈妈一定是很相爱才会有了你。 是的， 爸爸妈妈首先才是一家人。 对， 然后才有了你。 是， 然后咱们三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嗯嗯， 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嗯， 你也要同时很爱爸爸妈妈。 没错， 是这样的一种表述。 是的，是的。 你觉得那这样就延伸出一个问题了，就是有必要从小就回避孩子夫妻之间，比如说类似抱抱啊、亲亲啊、牵手啊，这样一些不是很过分的亲密举动吗？ 还好， 有必要回避吗？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 吧？对， 因为这个其实会影响他未来，比如他自己结婚，然后就是影响他的，就是比如交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影响他的关系，就是 他可能从小就会认为说原来相爱的人在一起，当着别人的面不是不可以做这些举动的，或者说他会羞于去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的爱意，是吗？ 对，但是他也会知道，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很相爱的话，他们是怎么来 表 达 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一个刻意的一个行为，刻意回避或者说就是这也是不太好的。 嗯，明白，没有必要刻意回避 对 父母之间的这样一些小亲密的举动。 对对， 这是咱们刚刚说的。 嗯， 然后回归到我们最开始 接收到了乐乐妈妈的那个求助信、以及我们自己的案例。 嗯， 所以这个阶段在大概几岁之前的孩子都会萌生出这种很强烈的物权的意识。 嗯， 然后父母会错把它当作是自私。 是的，就是有物权意识的萌芽，大概也就是有自我认知期的时候，大概在十六个月左右吧。 16个月， 对， 1岁4个月， 对， 开始就开始萌发了。 对，那时候他经常的表现可以判断，就是他开始跟你有了一些有的是语言上的对抗，或者是无言的对抗的那个阶段，然后他也会越来越。倾向于就是知道哪个东西是属于我的。 嗯， 但是他们现阶段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在3岁之前，孩子还都是那种我想要的东西，我想玩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我的。 嗯，就是所谓的上帝模式吗？ 对， 从他们一出生开始，他们就会发现，我只要一哭，你们就知道我是饿了，还是尿了，还是渴了， 对， 还是我不爽了，你们就会来满足我。 对， 所以人的成长过程就是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的一个过程嘛。 嗯， 这是一个很正常客观存在的逻辑。 是的， 对， 是的。然后就是当什么时候给他就是树立这个物权意识呢？是当他一说这是我的，我的， 嗯， 开始说了这样的表达之后，大概应该在2岁半左右吧，会比较明显一些。 嗯，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玩具是你的，你可以自己支配你的玩具，比如给其他小朋友或者给谁，这是你可以自己支配的范围。但是要清楚地告诉他哪个是妈妈的，哪个是爸爸的东西，这些是你不可以动的，只有妈妈和爸爸自己才可以动。对，然后可以做的就是比如家里准备3个小篮子，然后你们用自己的标签，然后这些是你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 嗯，或者给他准备一个专门的几个小柜子。 是的， 也告诉他把玩具都扔到自己的柜子里，这些柜子都是你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就是在早期建立一个，其实对未来社交有帮助，叫建立一个边界意识。就是我也会，就是比如我自己有的东西我自己支配，我不会轻易的去拿别人的东西。 就类似于长大了以后，包括咱们成年人身边也会遇到那种借的东西不还， 哎， 只要借了你的东西就认为是我的了。 对， 这就是小的时候 物权意识没有树立， 对，没有树立的太清晰。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第一个乐乐妈妈提的那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啊，小女孩说的是你喝了， 我就是没了。 对，其实首先这个女孩我觉得哎值得称赞你一点是她的逻辑思维还是挺清晰的。 嗯， 就她说的确实是实话。 对，在 你 啊， 我怎么办 啊？对啊，就这一罐啊。 对啊，然后就是再回到就是妈妈的行为，她可能觉得哎我给你买了，然后我可能买了 我尝一口怎么了，我是妈妈，你应该第一口就给妈妈喝。 对，但是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她可能认为就是我是你妈妈，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还可以再给你买，他可能心里是这么想的。 嗯， 然后你我喝两口我还能再给你啊， 而且也出于他是想逗他。 对 对， 我想试 试 什么反应。 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逗孩子， 你会伤心的。 孩子是认理的，因为， uh-huh， 对，所以从这个妈妈行为看，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先开始是许诺是给他的酸奶。 嗯， 然后也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 然后妈妈自己喝了，甚至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这件事情。但确实在孩子的逻辑里边，这个东西先给我的就是我的。 嗯， 所以妈妈最后喝酸奶这个行为不在她预期范围之内。 对， 所以这个就破坏了她想这件事情的秩序。 对， 到底，所以她就很迷惑，到底什么东西是我的，到底什么可以由我支配。所以她这个是乱的。 对， 他乱了之后他自己发脾气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孩子的世界是很简单的，他是竖线条直线条的，他不掺杂咱们成年人世界里面这么多的迂回的一些逻辑。 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去提醒自己。反复提醒自己不要用成年人的逻辑去思考孩子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清楚，就是孩子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自私。 嗯， 我专门查了一些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上对于自私这个词的解释是，指个体面临自己利益与对方冲突时，会不计对方损失，以满足自己利益为主。此外，自私者在进行自私行为的同时，通常能察觉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及别人的利益，仍然按照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所以简单讲，自私就是损人利己。 对， 嗯， 而且我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是损人利己的， 嗯， 但我依然坚持要这么做。 对， 可是明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案例当中，孩子没有这样，他并没有损人也没有利己。 对， 他只是单纯的担心自己的东西没了。 对、嗯、他只是不确定我到底拥有什么。 对， 因为你希望一个孩子分享的，他前提是他内心是富足的，就是他得先确定我有什么， 有足够的安全感， 对，我才想，我想把我有的东西，我自愿的去 分享给别人， 分享给别人，这个前提是我要先有，我不能自己的东西我都不确定，所以他就很担心到底我有没有，他什么都想抓，所以这倒不利于孩子一个分享的情况、 嗯、 而且还有说成人的逻辑，其实这件事情成人可以感同身受一下，比如这个酸奶，是你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然后他其实闹发脾气是一件好事儿，说明孩子正在适应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就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就是在不经过他的同意之前喝他的东西，他也会约束自己的，就是别人的东西我也不会轻易动。但如果孩子对这种事情他是很漠然的，你 碰就碰了， 碰就碰 了，无所谓 了， 这也不一定就是谁的。 对，但是对于孩子他到成人会什么样子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就有时候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吃饭，每个人都打了自己的一份饭，坐在对面，然后对面一同学，哎，你吃的什么呀？让我尝一口。 就如果是很熟的朋友，大家是 OK， 因为就是可以没有这个，就是或者模糊一些，就是朋友之间。 对。 但如果就是泛泛之交， 对， 这就是很多人。我之前也转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跟你客气，只是客气，但是你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应该心里很有数才行。 对， 这是很多人都缺失的一个界限的东西。 对，所以这就说的是边界感不够清晰。 对，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成年人说，怎么这么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孩子有这种反应的时候，其实家长恰恰是应该开心的，不要拿这件事情去试探。 他有边界意识， 对， 他有物权意识。 是的，只要告清楚他什么东西是他的。 是你的。 那所以回到这个案例上，父母如果真的想喝这个酸奶，我是真的单纯想喝你的酸奶，我就应该先告诉他说，这个酸奶是你的，但是妈妈现在很渴，请问可不可以分享我一口？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其实你只要征求他的同意。 对。 然后看他的反应。 对。然后就是，但是如果孩子反应出来说不可以， 不 行，不 可以， 对，我是不是应该生气呢？ 你应该接受啊， 因为他们 是你的东西， 他们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是吗？那妈妈如果说这是我给你买的，怎么办？这个无解了吗？ 那孩子可能会说，那你自己再多买一个。 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孩子自私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了一个前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就是妈妈的求助信，然后这样的一个案例，相信也是很多辣妈姑爸们都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很类似的一些案例哈。大家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在跟孩子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就是错把孩子的物权意识就当做他是自私。如果有的话，以后一定千万要注意。那我们的直播呢，正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和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在跟各位放送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两路直播的平台来随时向我们提问，因为任何在育儿方面的这个自己觉得很头痛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哈，因为我们现场有嘉宾坐镇嘛。那当然讲到这个孩子去分享，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一个孩子。 对， 可是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能够强迫他。 对， 他允许在他自己这个物权范围之内，他可以有权去支配自己的东西。我今天可以不愿意分享，我不必要每时每刻都去做一个分享的人。 是的，是的。 但是有一些小的玩法是可以去帮助孩子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分享的意识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视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恐龙走来走去，哇，那我可以玩吗？我喜欢学恐龙叫。哇，当然可以啦。不过什么？不过 M 只有一个遥控器呀。所以呢？如果莉莉用遥控器的话 ，M 就不能玩恐龙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和 M 一起玩了。 M 莉莉，你们可以两个在一起玩。 可是拉海老师 ，M 只有一个遥控器 ，M 该怎么办呢？如果 M 玩，我就不能玩。可是如果我在玩 ，M 就不能玩了。 但是你们可以轮流玩。 轮流玩？ 对的， 比如说可以让莉莉先玩，莉莉拿着遥控器控制恐龙，然后 M 在一边学恐龙叫。 啊，哦哦，对呀、啊、，M 可以学恐龙叫。嗯、哇！哦，然后我也可以和 M 交换，我把遥控器给 M， 我来学恐龙叫。哇！ 对了，这就叫轮流玩，每个人都有机会，大家都开心。 啊 ，M， 你先用遥控器，我来学恐龙叫。哇！ 哦，没关系啊，莉莉先用 ，M 来学恐龙叫。哇！哦， 可是我也喜欢学恐龙叫。哇！ 哦，看来 M 和莉莉也要轮流学恐龙叫啦。 轮流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会分享，只要我们稍加引导，让孩子们感受到大家一起玩比独自一个人玩更有趣，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分享大师。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轮流玩吧，等你们俩学完恐龙叫以后，我也要开始学了。哇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还在私下跟雅娇说，我说成年人在陪同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觉得束手无策的，该怎么办呀？然后自己就开始自己上火，就着急，然后最后就开始吼自己的孩子， 对，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很简单，看似很简单，就只有一个玩具，一个遥控器，然后两个孩子争着要玩，那怎么办？先给谁？可能一般家长就会说献给对方的孩子，因为中国成年人要面子嘛， 对， 要面子，里子都要，所以你先拿去玩，让但凡自己的孩子不愿意，那你就会吼自己的孩子， 对， 你必须要找出任何一个理由，你是哥哥或者你是姐姐，或者这是你的，你给别人玩，你还有多少时间玩？就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在孩子看来很没有逻辑，为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理由去强加给孩子？然而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去。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说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原来多一点小朋友玩这个玩具比你一个人要玩来的有意思。这个事情孩子他想不出来，其实是需要家长来帮他们去做这个化解的。孩子要家长要去帮他设计玩法，然后教给孩子，孩子啊、哦、原来是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早教中心肯定很经常能 非常多，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想说就是孩子不愿意分享，因为孩子不愿意分享正常，因为他的心理状态还没有发展到就是我可以自愿自发的主动的跟别人分享，这个到3岁之后他的同理心才会更加明显一些，说明他的发展没有到那个地方、 到那程度嘛。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几种就是分享有必要跟家长们提示一下的，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是2岁多1岁多的孩子，家长经常说哎分享分享，然后你看孩子先开始不愿意，后来给了别人，但是你一定要判断这两个他是真的是自己愿意吗，还是说他这么做是为了 赢得你的认同。 对，但是如果他每一次都是为了就是赢得你的认同的话，其实有一点不好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影响他就是变成一个比较讨好型的人格， 就是以后做事的标准都会发生变化。 对， 然后说白了就是可能三观会有一些 对 就是让人觉得不太 对 正常的地方， 就是自己不太容易快乐的吧，就是这样， 就获得很拧巴。 他很想去取悦别人， 获得别人的认可。 对，所以家长对于分不分享这件事情，你可以建议他去做，说哎呀，分享很快乐呀，大家一起玩才真的好玩啊。就是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给他制造焦虑情绪。 对， 就是你的情绪也不是因为受制于面子，所以你已经开始有一点生气了。 不要给他强化说你分享妈妈就会开心，会表扬你，你不分享妈妈就不喜欢你了。 对。 这个逻辑绝对是不可以给他强加 的。是 的， 是的，只是在这个情景下，要让他感觉到，就是如果我分享了，就是很开心。这个场景 他真的可以获得快乐。 对，但是具体你真的愿不愿意分享呢 ？It's okay， 是情况而定了。 对对， 关于怎么来分享，怎么让自己的孩子做，不要去做一个真正就是别人眼中自私的孩子哈。当然，很多情况孩子并不是真的自私哟。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区分的很多的概念。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分自私还是物权意识和边界意识的一个萌发。稍后呢还会有更多的知识点和干货交给蓝马酷爸们，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蓝马正传。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是袁一。 我是雅娇。 我是 LC。 Hello， 我们今天讲自私这个话题哈。刚才上半段讲到最后呢，说到了关于玩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抢玩具的过程，家长呢正确要做的不是说给他强加于说你必须要分享，不分享妈妈会不开心哦，不是好孩子哦，这种都是错误的，而是要去想方设法的去让孩子真正感受到，原来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玩具会制造出这个更大的欢乐，这就需要家长的智慧了。怎么玩法你去给他设计嘛，对不对？比如说就你们早教中心有很多那种小房子， 对， 很多小孩一进门啪把门关上了，你不许进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说，带你去敲敲门呐、啊，说我可不可以来做客呀、 对， 然后看对方孩子的反应，如果孩子很愿意邀请他，那你们可以在小屋子里面做很多嘛、一起洗个手啊、切个瓜吃啊、就开始联想了嘛、对，反正你如果都跟孩子接触，我就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很棒的编剧， 设计各种剧情， 对， 但是这种游戏情况下，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当你说我可以进来吗，你很可能受到 被拒绝， 不行， 对。 但是被拒绝对于孩子来讲不是坏事。 哎，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你们自己家孩子想要去跟对方孩子玩，然后被对方孩子拒绝的时候，其实你能看到孩子自己的失落感。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去化解自己家孩子这种失落？ 首先就是家长的心态还是第一步，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被拒绝了，因为我看了很多妈妈脸上为什么不让他玩，受到多大的心理暴击， 家长自己先被暴击了。 对，然后就是你要换一种思考的就是状态，就是因为孩子被拒绝他是需要有这种承受能力的，因为他不可能未来面对所有事情都顺着他的按照他的想法来的，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现实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哥哥或者姐姐想他先过去的，想先自己在这边玩一会儿可以，然后咱们可以先去玩一会儿别的东西，一会儿咱们再敲敲门。对，得让他觉得人家到那儿先玩被拒绝也是正常的呀，因为被拒绝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告诉他说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在家先收拾收拾才可以接待客人，咱们可以先去别的地方逛一圈、然后再过来敲门试试看。 对、 类似这种。 对，就家长首先要调整好心态，不要让孩子从你的表情里读出了好像他受委屈了。所以他也会，如果他没有读出他受委屈了，他也会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接受这样的事情，比如他是内心的承受能力也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孩子。 所以发现了没有，家长真的是孩子一面镜子。 是的， 就是孩子特别能够敏感和细微的抓到你面部或者是状态上的一些变化。 是的，是的。 所以一旦发生孩子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家长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视频简直了，我只能用简直了，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真的是自私以及不能够受到挫折，因为父母有很大责任。下面这个视频就是江苏南京有两个小孩在游乐区因为争抢玩具产生争执，然后一位妈妈站起来从对方孩子手中抢走了玩具，然后两个妈妈竟然为此大打出手，其中一位妈妈被打到鼻骨骨折。 哦天哪， 夸张， 这个超耸人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家小孩把那家小汽车给直接给搬走了，那他家小孩呢也把小汽车 一拿回来了，对方小孩一来要，那大人跟小孩之间 直接就是大人过来拿我把我孩子的东西抢过去了，然后抢过去之后呢孩子吓哭了，我赶紧就过来抱他。 那大人呢还在啊，还在争吵。 鼻子昨天去拍了片子骨折 商场，然后有两个小孩在那个游乐场玩玩具的时候发生一些争执，都想玩那个玩具，然后后来有一方家长看到了，参与了其中，双方就是产生一些争执，后来大打出手，其中造成了一方那个家长他的鼻骨骨折。 就是哭笑不得吧，我觉得他最后因为视频里面讲到了嘛，就是因为把对方一个家长打伤了嘛，虽然两个人都有错了，但是打人的那一方，打伤人的那一方要赔偿3000块，我觉得3000块经济的损失都是小事儿，就是你给孩子造成的童年的 影 响，对，才是最无法挽救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看这个视频，如果我相信收音机前在听这个视频解说的这个听友同样啊，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当爸爸妈妈的话，就可能会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两个成年人会因为小朋友的一个玩具而争吵起来。而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三位，我和雅娇都是妈妈，LC 还没有当妈妈，但是因为你从事这方面的职业哈，我们三个人非常能够理解，就是这两位妈妈会大打出手的这样的情绪和心情， 对， 我们是可以有同理感的。 对， 但是你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就不应该发生在成年人之间， 对对对，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孩子抢玩具嘛， 对， 那所以为什么大人会处理的这么的不堪？我觉得也是大人需要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对，我想起来上周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去上早教，然后他中间是有一个分享的环节，就是大人都坐在那个红圈圈外面，然后留小朋友在中间玩，然后那个老师就拿出来很多那个黄色的橄榄球，然后我们家孩子就抱了一个，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男孩，他也想要这个黄色的橄榄球，然后就从我们家孩子手中就抢了过去。然后我们家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外面他不太会去抢别人的东西，他就指着那个小男孩就跟我说，就就是意思他抢走了我的球， 告诉你这个事情， 对吧？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关系，我说这边还有，妈妈给你拿一个别的球，你先玩这个，等他玩完了咱们再玩那个也 OK 的，而且这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橄榄球， 但有的时候 你先玩这个 是不是会觉得不行，他确实从我手里抢走了。 他还好，我就给他拿别的玩具给他转移注意力嘛，让他玩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好了，他也没有表现出那种特别的啊我就要那个怎么样，他可能也发现这些球长得都一样， 对对对， 我玩哪个都行。 对，这个事情其实家长多少也会经历过，就比如说最近也是我们孩子也是在一次早教课上，然后有一个比他小比较多小几个月的孩子吧，刚会走，然后呢就去，因为老师拿过来一堆玩具说大家可以从里面选，他选了一个，然后他并没有离开现场，他在坐在那个盒子旁边在玩，旁边那个小朋友呢就越过他的身体去要拿盒子里的东西，其实当时我们家孩子就已经有点不爽了，因为我玩得好好的你突然翻到我身上， 对， 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然后我在旁边观察这两个孩子的一个过程，我没有去干涉，然后那个孩子起身的时候呢头就撞到了我们家孩子，但并不重，绝对不重，就是带过了一下，这会儿我们家孩子突然 觉得哎，我找到一个点， 终于可以 爆发了，对，我可以爆发了。那没有爆发，他转过来看着我，指着我说，那就是他撞了我了。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说不疼啊。然后他发现我的这个反应就开始哭，意思是分明很疼。我就安慰他，我说好，我知道你觉得很疼，但是弟弟也不是故意的，我会告诉他。这就这样就化解过去了。 对， 但是我的当时，我现在突然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咱们去给他们引导说没关系，你没有这个玩具，你还有别的玩具，你可以玩一个别的，会不会对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关于物权意识这个东西会模糊这个边界？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早教中心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公共的，它就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玩，所以他没有必要说我非要去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来教育他。但是如果说是他自己的玩具，比如说啊，他自己有一个小的球，有一天我们家孩子就是在楼下刚给他买了一个那个新的小足球，他抱着玩，然后突然有一个小男孩，好像应该是他的奶奶带着他，那天我没在，因为我是看我婆婆发的视频嘛，他奶奶带着他过来，然后就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球，然后就塞到我们家孩子说，来我们换，我拿这个小球换你的大球， 强行要求 一下就把他的大球给拿走了。我们家孩子特别不乐意，就一直就那样。 他比他大吧，那个男孩 比他大，那个男孩比他 大， 关可能有三岁左右吧， 就那个男孩已经拥有了，我要跟你交换。 对，主要是 我并不管你愿不愿意， 主要是这个不是那个男孩的做法，是那个男孩的奶奶的做法，是那个大人他直接拿过来那个球，然后就叼走了。 是大人 说我们换，说我们来换，你玩这个我玩，那凭什么呀，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你换？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这方家长应该怎么来处理？就是松果的这一方被换走球的这方该怎么办？ 是，其实是交换是这样的，交换是要在彼此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对， 这个是要保证就是双方小朋友的这个权益，你可以换，但是是让小朋友如果是自发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要是有对方的大人说鼓励孩子说咱们换一下。这件事情，那如果都是大人的话，那是要跟他 大人要出面 要交涉的。 对，说交不交换，因为这个球是属于他的，你让他自己决定。对，这个还是要说清楚的。但如果是孩子之间，讲几点吧，因为如果是同龄人的话，这种一来二，因为同龄人的话他很少会出现这种像那种大孩子他动作都很清晰，语言他也能描述的，这不是同龄人。同龄人一般都是我看见我想拿，我想抢， 还都处在肢体语言表达。 如果是同龄人的话，其实不如就放大人不要介入到里，让他们 自己 解决一会儿，就让他们角逐一下，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其实他们最后会分出一个结果。对，如果要是对方孩子比如比你的孩子大一岁到两岁， 明显有优势的话， 对，这个是要大人介入的。比如你可以拿一个球跟他去换，你要跟他说清楚这个东西是弟弟的玩具，他现在也想自己玩，就是如果你想玩这个你可以跟弟弟交换，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给你， 可是如果不愿意你不能强迫。 是的，这个还是如果他小的话是要说清楚的。 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就在于年纪更大的那方的家长如果有这个意识会先行站出来跟自己的孩子讲这番话的话，就免去了对方的家长冒着我来替你管孩子这样的一种被责备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跟家长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但是如果对方家长真的就熟视无睹的话，那咱们是可以站出来去跟对方的孩子去交涉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礼节， 对， 语气一定要很注意，不要吓到 对 方孩子。 对， 提示的一点就是，比如刚才两位主持人都说过，比如在早教中心这种共享玩具的环境下，东西被拿走了，和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关注的事情的点，真的不是对方孩子要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而是第一时间要关注的是你自己的孩子的情绪状态，就是。比如上次说没关系呀，怎么怎么着，他说反正心里边他还是其实有一点不爽的。你可以跟他说，东西被那个小哥哥他也想玩拿走了，那个有点不开心是吧，妈妈都知道。但你再看看那边还有一个一样的，是不是咱们可以玩，但是你要让孩子感觉到你 care 他，就是你知道他心里难受的点是什么。他也许他有时候为什么就像那个 嘛，就生气，他其实跟你生的是你不懂我这个气， 嗯， 他其实自己也觉得是 OK 的，其实也没什么难受，他只是跟你就是 我不应该立刻拆穿，他说其实不疼了， 对， 我要是应该说哦碰到你了疼了，对不 对？ 对， 给一个台阶下， 谁不要面子，都要面子的呀。 其实他心里边也知道可能没多大事儿，但是让我心里不爽的这个点，你是不是懂他的？ 嗯，你怎么能 get 不到我的点？ 对，他在乎的是这个。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孩子表达清楚的，就是我知道你不爽的点是什么，妈妈都知道，但是现在其实咱们还有更好的选择， 嗯， 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时间去干让你更快乐的事情呢？ 嗯 嗯，其实如果要是能长时间有跟孩子有这种互动方式，你们这种信任感会一直建立到孩子青春期成年，他都会愿意跟你 把自己的心事跟你分享， 作为朋友一样跟你分享， 对，他觉得你是站在他这边的， 他的朋友，对， 对，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都说我会做你的朋友的， 嗯，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没有让他感受到你在很多情况下是跟他有同理感， 对，你要懂他， 能够体会去理解他的感受。 嗯， 如果你能够真的很好的做到同理性的话，同理的感受的话， 嗯， 等到真的孩子青春期那一天，你不用担心每天捕风捉影的关注他的变化，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小九九。 嗯， 对，这也真的会给以后大家一个很好的基础。 嗯，对，所以在说没关系之前，请务必先关注一下他 的 情绪，让他感觉到你懂他， 嗯， 就 OK 了。其实孩子很多时候他撒泼生气的点，都是因为他让他怒的那个点你没 get 到。 对。 对 啊，做家长好辛苦， 对，要去猜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看孩子看多了，就是孩子我能判断出来他什么时候就要发飙了，就是他会在，就像你刚才说马修那种情况，他其实被一个小朋友越过身体那样拿东西，他已经不爽了，但他没有变化，只要如果要是一会儿没有其他事情了，他可能自己修 过去了， 但是一旦有他一定会飙。 明白明白，这个真的是看似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嗯， 可能亲亲抱抱举高高就可以解决了， 对， 嗯，但是在这个之前如果你多说两句话铺垫一下的话，效果会截然不同， 对，他可能会更长远的来看待这个亲子关系。 嗯，对对，太好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这个你认为的孩子自私也许不是真的自私哈， 对， 有可能是他的物权的意识，他的规则感， 嗯， 包括我们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亲社会行为。 嗯， 亲近的亲。LC 能不能跟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样的行为叫做亲社会行为，是值得去尊重和保护的？ 嗯，亲社会行为比如它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社交规则在里面，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亲社会行为我们怎么讲，比如我们在3岁以后其实会让他知道有一些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有规则感的， 嗯， 就是比如什么东西，比如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很多小朋友在一起做实验， 嗯， 然后这个实验是一杯热水，然后比如我们要化那， 嗯， 融化那个冰块， 嗯， 但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放在中间谁都不可以动的， 嗯，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碰了，就是我们的实验可能就没法做了。 嗯哼， 对，所以大家的一个就是社会行为就是我就是为了保证集体的利益更大化，因为我们都想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好奇想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控制好自己的行为，然后为的是我们集体的利益更大化， 嗯，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牺牲自己的好奇心那种冲动，然后忍住，然后为了更大的利益去实现一个更大利益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嗯， 我们今天所以讲到之前举到的各种例子，从第一个案例， 嗯， 关于妈妈逗孩子喝酸奶那个事情， 哎，对， 以及后面我们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 嗯， 都是告诉大家就是这种就是首先去体会去认同他的这种受委屈的一种感受， 嗯， 以及你要认为他这种觉得这东西是我的你不能抢或者别人不能碰这种行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 嗯， 很顺理成章应该存在的一个观念， 嗯， 然后再去测试他，或者说去社交过程当中你要清晰的去告诉孩子， 嗯， 对方的需求，他也许只是想跟你玩，只是想和你加入一起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或者说妈妈碰你的东西只是说想和你一起来尝一尝酸奶什么味儿，或者 是 口渴， 嗯， 这种需求是一定要直抒胸臆的， 嗯， 很直白的去表达的。 对， 再其次包括在跟同伴去相处，包括跟 孩子，大人跟孩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强迫他分享这个概念。 嗯， 刚才也强调过了，不要拿是否愿意分享作为评判你是否优秀或者我是否喜欢你的一个标准。 对 对，这是一定要强调的。以及同伴之间他们在玩耍的时候，咱们作为成年人旁观者怎么去引导和协调和去这个疏导这样的一些事件。对，包括我们要不停地去强化他这个意识，你即使分享了并不代表你损失掉了一些东西， 对， 你的利益并不会受到损失。 对， 包括喝酸奶这个事情，我们刚刚也问说，如果孩子拒绝父母跟自己分享这个酸奶，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给你，我喝了你一半，我一会儿可以再补给你一罐。 嗯， 这个可以吧？ 可以这么说，但是结果到底孩子同不同意，还是要看孩子。 要看他自己。 明白没有？就是我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嘛？ 对， 就是我告诉你，你分享给我一半了，不见得损失了。 对 对， 你依然还是可以获得，甚至可以获得更多。 对 对，这是一个我可以告诉你的这么一个前提。 嗯 嗯， 哎呀，这些都是干货的知识点，大家一定要在心里面好好疏导一下。就是光听我们讲，一来二去的这么聊，会觉得说啊，很简单，我都懂。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在做的时候可能稍稍误差一点点，效果就会差很多。 对， 我们今天讲说关于孩子自私这个事情，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些关于之前网络上面也有过的一些讨论，比如说关于面对一些潜在危险的时候，要不要教孩子去见义勇为，去帮助别人，甚至说是就是或者说叫帮助别人吧，见义勇为可能是更极端的一些情况下面。有人有在救人时候受伤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家长在等到孩子慢慢的越来越大，比如上学了，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能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导他，这也是一个很多辣妈姑爸们可能在教育过程当中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视频，我们先看一下，然后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正义和善良和鲁莽冲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是一种不需要特别唤起的无意识反应。 行动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和能力范围。 我家的孩子是一个特别正义的女孩，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她这个品德教育方面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前两天呢，我家孩子看到她的一个同班同学被比他们大的孩子欺负，她就过去上去帮忙，那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我家孩子就被一个男生推下了楼，导致了骨折。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她过去帮助的这一个孩子一直站在角落里头，没有过去能施以援手。就在想，我之前教育孩子这种见义勇为的方式是不是错了呢？ 这位妈妈先别急着否定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明白虽然自己受伤了，但是父母是支持他，能够保护他的啊，要告诉他推倒他的人的欺凌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还有家长要和学校一起共同处理这件事情，让推他的男生向他道歉。事已至此，妈妈可以先夸奖孩子的热心肠，但是一定一定一定要教育孩子，行动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和能力范围。 脑科学， 我很认同您的教育方法，我不觉得这种教育错了，毕竟现在的人啊越来越冷漠了。我觉得您家孩子见义勇为的行为很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下意识的行为，这是一种不需要特别唤起的无意识反应，这种反应是由经历培养形成的，这说明您的教育很成功啊。教育孩子要具备正直、勇敢、善良的宝贵品质是没有错的，不过还是要把自己的安全首先放在第一位。您正好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引导孩子明白这个道理，还有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理直气壮地给孩子撑腰，让打人的孩子接受惩罚，不能让孩子觉得自己因为听了父母的话而受委屈。 教育学， 我觉得呢，您还应该教孩子一个词，那就是量力而行。因为正义和善良和鲁莽冲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孩子应该有正义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什么时候都要铤而走险。能不能帮上忙取决于孩子有没有能力去帮这个忙。在刚才的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高年级的男生和低年级的女生之间的对抗，那么在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应该是去找老师，是去找成年人的帮助，而不是说我很先上。我们培养孩子的正义感的时候，是要让他能量力而行的基础之上去帮助别人，而不是说我盲目的去铤而走险，那最后受伤害的只能是孩子自己。 这个视频其实 这段视频其实也是我想要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包括跟 LC 来讨教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从自私引发到自爱的这么一个话题。自私和自爱也是完全就是会要分开的两个概念，但是很多时候是会混淆的。 对， 比如说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小朋友因为其实就是见义勇为嘛，他去帮助另外一个被欺负的小朋友，然后被高年级的男生推倒了，然后导致了骨折，造成了人身的伤害了嘛，这就是。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从心理学、从脑科学、从教育学都有分别三方面的专家来给出了意见，给出了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家长要从心理上去支持他， 对， 去保护他， 对。 接下来是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无条件的支持他。其次呢，就是要告诉他量力而行这个词。 对， 所以自私和自爱就要在自爱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比较勇敢、正直和善良的行为。 是的。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没有去现场挺身去为你去施以帮助，不代表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对， 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帮助你。 对 对 对 吧？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首先如果是这个小朋友的话，家里面还是一定要肯定他的这种想见义勇为的行为，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但一定要提示他，就是你就是也要量力而为嘛。但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更多的解决办法，比如当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很难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通过求助别人来解决的。就多给他提供几种更聪明的选择，让他既可以帮到别人，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件事情，自己也不至于受到人身的伤害。 对，同时中间也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肯定他的这次行为。 是的， 虽然你受伤了，妈妈很心疼。 对， 但是你的这样的正直、勇敢和善良，妈妈是非常的认可的， 很为你骄傲。 对，千万不能让孩子觉得说，因为我很听你的话，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孩子，结果我受委屈了。 对， 我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人了。 对 对， 可能会出现一些反社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啊，就至少不能让他觉得因为这个事情而受委屈了。 对， 所以校方的态度可能也是比较重要。 对， 这就需要家长去协调、去交涉了。 是的， 好吧，时间到了下午的6:26了，我们今天成龙梦工厂的辣妈正传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稍后还会讨论到一个话题，各位一定会很感兴趣，关于当下年轻人是不是要生孩子这个问题。这个自私呢，就从孩子的自私阶段上升到成年人是否自私了。 是， 有人会认为说，不生孩子就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你光顾着自己快活。 对， 可是那些不生孩子的人也会有自己的道理。 嗯，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长乐梦工厂》辣妈正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28，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在3岁之前生第一个小孩，然后到33岁之前生第二个小孩。 我的朋友们都是丁克，都主张不生孩子， 肯定要生小孩，而且一定要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这是必然的。 不准备生小孩，为什么要生小孩？ 我女儿是第二年结的婚，我那时候希望他们说丁克的，我太太不同意，你这个人疯的。 我以前对生小孩这件事情比较抗拒， 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奇怪，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孩。 哎呀，为什么要小孩子啊？我还没搞懂。 因为我喜欢小孩。 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是什么呢？落叶归根，传宗接代。 我觉得优良的基因应该传承下去。 两个人之间时间长了，如果没有小孩这样的感情维系的话，可能会让两个人慢慢走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循环里面。 等你有了小孩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 因为生孩子其实对于女生的那个事业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阻碍。最起码2年你没有晋升了， 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就怎么去养另外一个孩子？ 我讨厌养小孩的那个过程，太吵了，小朋友。 他们要成天的抱那些小孩，我帮他们抱一会儿，我那胳膊已经受不了了。 我太太管了8个月，轻十斤，起码老5年。 我觉得小孩有很多很多未知的风险啊，可能就是生下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子，或者是成长过程中有各种风险，真的不想为别人操那么多的心，担那么多的责任。 别生小孩最好，轻轻松松。现在生个小孩子，你说两个人不和，为了小孩子凑合，有什么意思？ 我养不起他。 一个小孩子培养成人，起码100万。 第一，你需要一套100方左右的房子，建议有一辆车子，吃喝用度总希望他穿得好一点吧。培训班一年多少钱？ 我们请了个月子保姆，17000一个月，还要吃你的，睡在你这。 所以我们要多赚钱。小孩子还小呢。 穷有穷养，富有富养。 我们家小时候我也很穷，每天就是喝稀饭，吃酱瓜，但是也能长大。 干嘛非得要考虑着那么物质化呢？ 你没有钱就去赚，懒才是借口。 我要是生孩子，那我赚的那么点钱都要给他买奶粉去了，我哪还有钱自己享受生活啊？ 这是一个16岁到18岁的想法吧？我跟你，当你什么事情都会想着自己的时候，这个人不可能有朋友了都。 我认同啊，我就很自私啊。 我不觉得这是自私啊，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呀。 你说很多人都应该生小孩，你不生可以，那你到40岁50岁的时候，你不要后悔吗？ 那你现在生孩子，你现在不后悔，你20年以后你也可能后悔。 如果你不生小孩，那么你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我女儿已经跟我说过的，老爸，你年纪大起来进到养老院去。是，我一定到养老院去。 养老院服侍你的那些人，不是人家生出来的小孩。如果大家都不生小孩，老头管老头，老太照顾老太，怎么可能呢？ 有我这种不想生孩子的人，就一定会有那种一定要生孩子的人。 生小孩是属于正常的，不生小孩是属于不正常的。 关你屁事啊！我只要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就行。 这观点肯定是错的。 养小孩快乐比痛苦多一些。 生孩子阵痛会很痛的。 那也没办法， 是女的都这样。 那个疼，我不想。 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要做。 不生小孩子为什么？后来人民政府会打死你，不生就不生。 如果我跟我爸妈说绝对不生孩子，他可能就会说以后再也不要进了。 不生小孩子的话，对父母就是不孝。 你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生孩子，我出去都要被人家说了， 瞬间压力很大。 这视频里面采访了很多人哈，有各种观点的，有支持说我一定要有孩子的，然后也有支持说我就是不生孩子的，甚至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个58岁的，应该是父辈的这个角色吧， 对， 他在大家眼里就是很开明的一个爸爸嘛，他愿意让孩子去丁克，他甚至支持孩子丁克， 对， 但是最后迫于他太太的压力，孩子还是生了孩子。他会觉得说生孩子干嘛，他自己都没有考虑清楚为什么要孩子， 对， 所以这里面的人大家都在思考，我为什么要孩子，我为什么不要孩子，各有各的理由，这就是咱们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场调查一下吧，咱们三位，然后现在你没有孩子，所以我要问你一下，你以后怎么打算？因为你现在单身嘛，就是我因为咱俩虽然很熟啊，咱俩从来没有聊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方便或者说愿意在这个场合下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关于孩子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因为你等于要为一个小的生命去负责，其实你要做非常多的心理准备，然后包括这个孩子怎么养，谁来带， 然后就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其实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就是你还要真的重新去学很多东西。 对， 因为你可能就是如果照你之前的那种行为模式，可能你会想你会影响他，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心理准备。 嗯， 就是先是否自己能承受这份压力，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喜不喜欢孩子。 嗯，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孩子的， 不然你不会从事这方面职业。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养孩子并虽然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的。 嗯，你对自己有规划吗？大概比如说到多少岁的时候会怎样会怎样，你有这个规划？ 这个还真没有， 没有规划。 对，然后这个碰吧。 就是你是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就是社会角色的变化的。 嗯， 但是你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在某一个阶段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甚至而且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很有意思，也是很独立的那种女生，然后工作能力也很强，然后月薪也不少。然后说我现在其实也挺想要一个孩子的， 但我并不想结婚， 但是我不想结婚，但是我想要一个。就现在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会有、对，这个我们必须要说哈，对于任何的一种观念，就是生活的态度，就是你对于自己想要去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怎么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表示尊重的。 对， 就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你觉得舒服就好嘛。 对， 雅娇当时对自己是有规划的吗？ 对，我们是有计划的。 对，然后就是属于你和你老公从相恋相识就表示说都很喜欢孩子。 那个倒没有在那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是结了婚以后嘛，然后就觉得因为我们也都挺喜欢小孩的，然后就觉得啊，那就要呗，就该要了。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孩子这个事情，你要是想好了要就尽早要，你要是不要那你就彻底想好了以后不要后悔。 对， 因为如果到了以后万一你四五十岁了你说我想要了，你可能都要不上， 没有条件，就是生理上的那个条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你们两个人要想清楚，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规划好，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对，所以基本上像我们俩比较接近嘛，都属于就状态比较传统的。 嗯， 然后双方家庭都是比较传统的，认为就是还是要有传宗接代这个概念的。 对， 但是在刚刚的采访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要孩子的那一部分的年轻人，有的人是出于说我为了要传宗接代， 对， 或者说我生孩子是为了给自己养老。 嗯， 不是说这样的想法有什么错误啊，有这样想法的人一定是大多数，会很多想我得有个保障啊，怎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决定要孩子，你不要想这些事情。 嗯， 因为你可能如果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说我是为了以后有人给我养老的话，很有可能会后悔呀。 我觉得里面最错误的一个观点是说要孩子是为了维系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那个男生说到如果没有一个孩子，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待久了以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 没有孩子你们连这样的感情都无法维系了。 对，那你们还在一起干什么？ 对，而另外一方面那个很开明的老人家，就是58岁那个父辈的，他也说了，说要了孩子反而会造成夫妻关系的一个坎儿。 对， 就是因为我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勉勉强强在一起凑合，明明我们已经不合适，没有爱了。 对，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 所以我们也是要劝那些年轻人，就是你们不要把孩子作为一种工具。 对， 如果孩子你要这个孩子是为了维系你们的关系，你去牵绊住某个人，那你绝对是错误的。 对， 这个观念很 难。 那孩子好可怜。 对，其实你自己也很可怜。 对，我曾经看到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家庭，其实每一个家庭完全不一样，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建议以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你真的要慎重考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因为那个妈妈本身是一个就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就是高管，然后呢她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两个人互动的过程中，妈妈跟女儿非常拧巴。就是比如她女儿其实做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挺符合两岁孩子的行为的时候，她都是整不了的。就会非常就是要求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 要求很高。 对， 就是提出了跟这个年龄层不相符的要求。 对，后来有一次就是我看他就太别扭了，就是他妈妈跟女儿之间就是那种就是互相就是都出现了一个就是 敌对状态， 憎恨的眼神。 嗯， 后来我们就把他分开了，他那个之后把那个妈妈拉到一边，然后妈妈开始就开始哭。 嗯， 然后就是我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还 OK 啊，我为什么你要 这么高严格要求他呢？然后妈妈一下就说，我为他放弃了这么多。然后就是我本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人， 因为女性嘛，在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你产假呀、怀孕的期间，包括你之后的恢复，你就像刚刚视频里面讲到了嘛，如果你生一个孩子，你势必至少面临两年的事业的停滞期吧， 对，是的， 不会有晋升的可能了， 对，是的。 而且某些用人单位，有一些用人单位也确实在。虽然说劳动法是有保护的了，但是不得不说用人单位是存在，就是对于适婚适孕的这样的女性是存在 一些歧视的， 对，或者说她会慎重的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在你生孩子之前去用你。 对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生孩子确实是一个放弃， 对， 但是如果你经常把这个事情挂在嘴边，不仅是给你的孩子灌输这样的概念， 是 妈妈为了生你付出了很多青春、美貌、容颜、事业，跟你老公也说我为了你生了个孩子， 对对， 就这个事情它就变得就变质了， 对对，因为那个是你的选择，就说到底跟孩子没有关系，并不是说孩子选择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你选择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说到亚当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想到我青春期很犯浑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吵架，就讲到过，我说你为什么要生我，我又没想要出来这个事实。我妈就直接就崩溃了，气到爆炸。但是我现在依然觉得我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但是亲生父母他不能够接受的是这种情感上的你不理解我对你的要求。 对， 所以当家长有恨铁不成钢的想法的时候，他大多也都是抱着我给予了你生命，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样的一种想法的。哎呀，所以这个事情你说到底是谁自私真的是不好评判。但是在生孩子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请所有的即将要为人父母的我们的同龄人一定要去做好这样的准备。就包括现在的教育观念，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传授的这个教育的理念，都是在告诉大家尽可能的把自己和孩子看作是独立的个体， 对， 他们一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附属品，不是你的工具，不是你用来讨好或者挽留任何人的一个纽带。 没错， 对。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就是说想要孩子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考虑，说 是房子 要房子 啊， 要车子啊，要什么给孩子很好的生活。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好这个决定要这个孩子，其他的其实不必要考虑那么多。 对， 因为刚才那个里面有一个采访对象也说得很好，穷养富养都是养。 对， 就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生活环境，我们也长得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就是给孩子非要加一个束缚啊，他一定要有多大平米的房子，一定要坐什么样的车子，要穿什么品牌的衣服， 或者我一定要攒够100万我才可以养一个孩子。 对， 这都是我觉得都是借口。 对，很多人都说啊，生孩子好费钱，好费，那是因为你选择了要给他去花那些钱，其实孩子他自己可以很好的生活，就算没有那些很好的物质条件， 即使没有孩子，你该努力也是要努力的。就像刚才那个采访对象也说了，穷不是借口，懒才是借口。 对。 所以这些事情所有的一切你都自己想清楚了，然后当你确定说我抛出一切我都愿意去诞生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之后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和一帆风顺一些。 对， 会更加顺理成章一些。 虽然说到这个话又想到之前我们给几个月的孩子的家长做讲座的时候，经常会给他们念， 这是给新生儿的家长。 对，那个纪伯伦有一个诗，但是原文我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希望还是分享给爸爸妈妈。 是那天愿你慢慢长大吗？ 就是你的孩子其实他不是属于你的， 对， 他只是从你的身体里穿过来到这个世界而已。你们都是相对独立的。 依然也同时要以妈妈的身份送给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已经成为妈妈的辣妈们，有了孩子也不要忽略另一半的感受。 对， 你要记住这个孩子他是独立的个体， 对， 他和你相处的时间短则可能是18年甚至更短，他就会离开你去求学，然后之后他会独立的工作，他会成立他的家庭，而你身边的另一半才是陪伴你更长人生的 是的 那一位。 对 所以不要因为孩子去放弃和牺牲掉太多的自己。 是的。 孩子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 这是我们辣妈正传想要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不停地传授给各位的一些理念。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